那就说英语不会说，那当然先说这怎样认为可以补正，认为可以补正的情况。本说以为上述诸状已经表明，以后表明以被告名义上课的资料并不是被告所能注意，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是要可以补，应该是要因定时间先定补正。这边是直接 copy 什么？直接 copy 306号的解释文。那解释文当然本身很长嘛，那这边引出来的地方看一看，其实就好了。就是认为说，就过去法院过去实务上的见解，认为说他是不能补正，可以直接这个以裁定驳回的方式啊为之的话，他认为这样子的就判例是根本违宪的，所以就判例的话，后来已经被决定说怎样，那已经不再被援用了。所以新的见解就是认为306的见解就是认为怎样，就是认为这时候可以补正，所以应该要先定补正。应该要先命补正。好，应该先命补正，不能进行驳回。那这个306的话，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306的故事吧？那在学习之前上刑诉课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306的故事。哎，306谁去申请的？谁去申请的？谁去申请？李友兰律师，李友兰律师那时候不小心在上诉的时候出了一个包，然后就是以自己的名义为被告提起上诉，然后结果后来当然是就是被这个依上开判例的见解就怎样被裁定驳回，那裁定驳回后来案件就确定了，怎么办？出了那么大的包，只好去找在当大法官的他老师，叫做林永谋大法官去帮忙，然后后来就真的做成这个306号解释这样的事件。那当然了。姑且不论其动机或是原因为何，反正这样子的结论呢，我认为是合理的啦。我认为是合理的，那至少是一件好事。不过这个李永兰律师当初出了包，应该是被取消20年吧？对，一直到今天还是被取消者，真的。用命以后不要乱出包这样子。好，那刚刚上一堂课我们讲了这个上诉权人，本来只画了4格，然后后来发现，我自己记错了，其实有第5格，叫做这个第八页这边，自诉案件的检察官就自诉案件，他可以提起独立的提起上诉。刚刚列表的时候忘了列这一个东西。好，不过刚刚导师帮我湮灭了罪证，所以我就假装我刚刚又写好了。这个自诉案件，检察官呢，他可以提起独立的上诉。那当然，检察官本来就是可以。使用一些方式他去介入这个自诉案件嘛，毕竟自诉虽然是一个自诉程序，他还是不能全部由这个自诉人跟被告来决定，他基于其公益性，那必须要去适当的介入自诉案件，这也是他介入自诉案件的一种方式，可以独立上诉。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个还算蛮重要的，这个上诉的范围就是在讲什么，重点是在讲他的客观的范围。那我们之前其实上诉范围大家可想而知的，这又会跟什么东西有关？跟之前讲的诉讼课题的单一性、同一性又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又是在讲这个单一性、同一性的问题。这所谓的，我们下面看这边法条哈，348条，他说上诉可以对判决的一部为之，未声明为一部者，视为全部上诉；对于判决的一部上诉者，其有关系部分视为异议上诉。那这边一直用这个一部啊、全部啊，到底什么一部？什么是一部？什么是全部？那什么叫上诉可以对判决的一部为之？这所谓的一部指的是什么？然后下面所讲这个对于一部上诉有关系的部分，那这个在讲的又是什么？好，这个其实他这边的用语啊，就是都不是很精确，尤其是相对于我国这个实务上这个所谓单一性、同一性、单一性、同一性理论呢，它看起来就更不精确了。怎么说呢？好，我们前面说这个上诉可以对判决的一部为之，一部为之。那之前我们有讲这个什么一部犯罪事实，然后基于全部犯罪事实，这个一部上诉，然后有关系部分视为异议上诉。那这边两个都是用一部，但是他们其实是不是一样的概念？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概念哈。那这样子讲好了，前面他说上诉可以对判决的一部为之，那所谓的一部上诉，好，所谓的这个一部上诉啊，被打断。好，这个一部上诉可以对这个判决的一部为之，那所谓的判决的一部是指什么？其实， 就是说一个判决里面，我们说之前一个诉讼程序，然后他可能这个检察官起诉被告，然后起诉好几个，可能是 ABCDE 哇五个犯罪好了，那判决的时候，那后面法院也认为是五个刑罚权的话，好 ABCDE 五个刑罚权，五个各自独立的刑罚权是用数罪并罚的方式做判决，那被告假设他要提起上诉的话，他可不可以单独就其中 A 罪提起上诉， B 罪提起上诉，可不可以？可以，这边他使用的是这个上诉可以对判决的一步维持，他这边的一步呢跟所谓的单一性同一性，他不是在指我们之前上次讲那个什么所谓的起诉一部犯罪事实，然后可以基于全部犯罪事实，那时候我们都画说好这个权是什么一个单一的刑罚权嘛，然后说就他的一部起诉效力会基于什么或当基于全部，那这边是不是在讲这个问题？这边这个一步的话不是在讲这个问题，是说今天好有一二三这个判决里面有三个判了三个刑罚权，这样画起来还蛮远的哦。好，这个判决里面判了三个刑罚权吗？好，那可不可以就其中的一个案件一个刑罚权提起上诉？可以，这边的话是讲整个判决，以整个判决为全部的概念，所谓的一部是相对于全部来讲嘛，以整个判决一个整个判决为全部的概念，然后其中一个刑罚权叫做什么，就是其中的一部，那当然因为单一性的限制嘛，那所以它还是把整个三十八条解释起来就是这样子，就判决就判决的一部上诉，然后假设这一部上诉是合法，就像是这边我们明明有 ABC 原审判决有 ABC 三个独立的单一的刑罚权，那今天我单独就一对提起上诉可不可以，那这边就是所谓的上诉可以对判决的一部为之，像是这个 B 就是其中的一部，那未申明为一部，假设这个被告他说我要上诉，但是讲得不清不楚，没有说他要针对哪一个部分做上诉，他就怎样视为全部上诉，视为全部上诉。那本条的第二项，这个对于判决的一部上诉，其有关系部分视为异议上诉。所谓这边的一部，还有它有关系部分，就单独在指什么？指这个单一性的问题，上诉不可分的问题。像是今天假设今天是对这个 B 罪，我们一样用这个 B 罪来看 B 罪它的犯罪事实，那我只就它的一部提起上诉，那假设今天是这样子好了，我们用最简单的例子，还是用55条的想象竞合，55条里面它同时又有这个它一行为侵害诉法益，可能就是一个276条，然后在一个杀人未遂好了271条的第二项嘛，好，杀人未遂跟过失致死，跟最近一个判决很像嘛，哪个判决？哪面嘛？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杀人身亡那个案子啊，就是检察官起诉什么？大家都没有看那个判决书吗？大家可以看一下嘛，检察官起诉的时候，那是第一项嘛，今天我在讲未遂。没有，检察官起诉的时候是起诉既遂，没错，对吧？检察官起诉既遂，哦，没有，不是，好，等一下，好，没关系，那先生过来，来，就是检察官起诉的时候，我记得没错的话，他起诉说对那个他要杀的人，那个人他是起诉，不是，就是他当时要杀的人就是谁，连胜文嘛，他把枪塞在他嘴巴里面，然后开枪，嘿，杀的那个人是怎样起诉杀人未遂。杀人未遂，但是对台下被榴弹波及到死掉的那个人，旁边被榴弹波及到死掉的那个人，他起诉什么？他认为说，这时候现场那么多人，你一定有一个杀人的未必故意，所以是认为什么？就是那个榴弹打贯穿嘴巴以后，一定会很可能再打到另外一个人，然后杀人的时候根本就是放任这样的危险，就是产生结果，所以他认为什么？另外一个是杀人既遂，好，为什么我要讲刑法？就是顺便讲一下。好，那不过的话，通说的话会认为说什么？这时候是这个又有打击错误，又有客体错误，然后打击错误的话，对那个打击错误对那个客体是产生什么？是一个杀人未遂，然后对旁边那个很衰小被打到的那个人是怎样过失致死嘛？然后所以这边就姑且一个，他是一个一行为，然后他杀人未遂，然后过失致死，为什么讲到这里？好，那假设。假设， 这个马面啊，马面它只，我们先不要管那个职权上诉的问题，它只就这个部分提起上诉，只就这个杀人未遂的部分提起上诉的话，效力会不会给予这个？效力会不会给予这个？化成图应该是这样子啊。老师，这边是271第2项跟这个276的过失致死。好，那假设他只马面只就271的第2项提起上诉，那效力是不是基于这边？这边是基于一个单一线索生的上诉不可分的效力，就是这个348条的第二项部分，它是在指一个基于单一性不可分的关系所产生的上诉不可分的效力，跟前面那边的这个未声明为一步者视为全部上诉，它是指不一样的事情，它是指不一样的事情。好，所以下面这个我们来填一下空格啊。第8页下面这边，这个所谓有关系的部分，解释上跟这267条，检察官用这犯罪事实一部起诉，效力给予全部。所谓的一部全部，那这边是在那时候讲267条是一个公诉不可分嘛，那这边它是一个单性的问题，那这边也是一个诉讼课题单一性的问题，诉讼课题单一性的问题。那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叫做什么？他们两个为什么是单一性不可分？为什么杀人未遂跟过失致死之间会成为这个单一性不可分？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刑法权。为什么？一个行为，然后侵害出法益，想象竞合第55条嘛。那时候我们讲55条，想象竞合犯是什么？裁判上瘾罪。下面这个空格，裁判上瘾罪，相信大家都会填哈。裁判上瘾罪，所以它之间是有单一不可分的关系。好，所以这个348条第1项、第2项可以分成这样子两个不同的层次，其实他们是在讲不同的东西，那大家要搞清楚哈，要搞清楚。虽然它用语蛮混淆的，都是用什么一步这样两个字，但是其实在指涉的东西并不一样。好，再来我们看第9页这边，它是这个上述不可分底下的一个问题，叫做论罪科刑之间它是否可分。论罪科刑是否可分的问题。好，换句话说，这样子讲好了，讲实际一点，论罪科刑，什么是论罪跟科刑？假设今天检察官判我，检察官起诉我杀人罪，后来法院也判我杀人罪，然后好，那杀人罪成立，然后处15年有期徒刑。好，那但是我就认为说，我虽然杀人，我承认我杀人罪好了，那杀人前面成立，审判程序我也觉得还 OK， 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出什么包，但是呢，我认为说扣我15年是不是太重了一点？那我想要这个，我想要上诉，我想要单纯就这个科刑的部分上诉，那请求是不是可以只要判10年就好？对，那像这样子可不可以呢？这边会不会产生这个所谓论罪科刑之间不可分的效力？论罪科刑之间是否不可分？那当然，实务上认为，实务才否定说第9页这边。实务才否定说，实务认为论罪科刑都是绝对的不可分，那你不可能只就科刑去做上诉，那也不可能只就论罪去做抗诉，去做上诉。那我们一个一个情形来看，我们先看就论罪的一步上诉，就论罪的一步上诉，也就是说，今天好，假设这个法院啊判决我。他觉得我可能2年有期徒刑，然后缓刑这样子。他觉得两年有期徒刑，然后缓刑。那我觉得，这个科刑我觉得 OK。我刚找错了，我法院判我6个月有期徒刑，然后缓刑2年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说，这个科刑好像是合理的。但是问题是，法院判我的罪，我对那个罪名不满意，我可不可以单独就这个罪名的部分去提起上诉？好，那实务见解认为说。论罪跟科刑审判上就是完全的不可分，所以不可能只就论罪去提起一步上诉。那其实想想也是合理啊，就是我们比较不太可能说，就是好像是本来可能是一个普通窃盗罪，然后你今天换成一个加重窃盗罪以后，那他们的刑度本身就是有所不同嘛，一个是有6个月 以上这样子的最低刑度限制，另外一个没有，对不对？那他很可能就是认罪跟科刑之间就是有一种绝对的必然的关系。那所以假设今天单独就一个认罪的部分提起上诉，那科刑不提起上诉，这样可能会产生一种理论上的矛盾，就是判决结果上的矛盾的问题，就是好。那所以实务上认为说，就认罪的一步上诉是不行的。那就科刑的一步上诉呢，实务也认为说，好，一样，刚刚老话一句，认罪科刑具有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这个他不能单纯的只就科刑做上诉。就是说假设就算被告只针对科刑的部分，针对原审科刑的部分提起上诉，上诉审法院还是可以就他就是所认之罪，就是论罪的部分，他可以做，还是可以做改判，还是为上诉的效力所及。好，刚讲的是科刑的部分，然后再来是就从刑的部分。那当然刑有分什么主刑跟从刑，那从刑的话，那就是包括像是没收啊等等等等。那这个从刑因为不能独立于主刑而存在，实务上也认为说不可以就主刑的部分上诉的效力，它一定也会给予从刑，所以它不能单独就主刑的科刑提起上诉，所以就主刑的科刑提起上诉会给予什么论罪，也给予从刑。然后就缓刑的一步上诉呢，其实也就是一样，对，缓刑的一步上诉还是可以就该就是就该部分的整个论罪，就可以缓刑的部分上诉呢，一样可以给予什么？给予这个论罪的部分。所以针对原审可能不给你缓刑的话，那你可不可以单独的上诉说，希望我就是希望上诉的效力不给予原来论罪的部分，但是希望上诉审给予这个缓刑，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也是。这个判例也是一样，认为说这个论罪科刑就是不可分。那总之其实一路看下来就是在讲什么，论罪跟科刑之间可不可分，就是不可分。那你要上，要马上要上诉的话，那就是会给予整个这个整个单一性案件的论罪科刑，那就是根本不能区分，说就是论罪跟科刑根本不要区分它的意思，实务上是这样的意思。那为什么前面要一直讲这个论罪科刑，然后还要引这个判例出来呢？因为学说上他采这个肯定说，就是认为说论罪跟科刑其实是可以分开，其实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刚刚讲情形啊，假设第一审法院已经做了很好的这个证据调查，然后整个程序没有什么违误，然后这个当事人也好，检察官跟被告都很认可原来的这个论罪的部分，但是对科刑的部分，被告就单纯就这个科刑的部分，他觉得太重，想要提起上诉。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要不准许他呢？尤其是现在我们采什么这个改良式当事人主义，当事人越来越重要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应该让当事人有这个针对科刑的部分，就是做一个单独的上诉，然后只产生这个上诉效力只产生于科刑的这个部分会比较好呢？那所以林雄老师虽然说他蛮看不起当事人自行主义的，但是他这边其实就是一个重视当事人的当事人主观主义的第一层面的想法，就是他假设上诉给予原来论罪的部分代表什么？二审法院还要再做一次，我刚刚说复审制嘛，所以还要再做一次证据调查，他还在做那么复杂的证据调查以后，然后最后才可以去做出一个科刑的动作。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还蛮大费周章，然后当事人都已经觉得没有意见，不想要就自诉公房了，然后效力给予他的话，法院却还是必须要就整个再重新做一次审理，然后才能做出新的判决。那这样会不会很麻烦？假设他效力可以只给予科刑的部分，法院可不可以单就是上诉人法院是否可以单独就做一个书面审，甚至是书面审理，或者不需要去调查原审一审及调查过的证据，那直接就可以做判决啊？那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呢？林雄老师认为这样比较好，而且他也以德国的见解，所以就是德国的话，他这边所谓的可不可分的 准则啦，可不可分的准则的判准啦，跟我们的所谓的单一性同一性，还有刚刚所讲这个论罪科型的不可分，书上认为论罪科型的不可分，它才不同的见解，它才一个所谓的这个可分性准则。可分性准则它分成正反两面来讲，第一个看正面的话，这边两点哈，正面的话就上述审理过程正面观察，然后第二个就是就这个可能的审理结果反面观察。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说正面观察的话，它是看这个上述审啊，它在整个审理的过程中是否，假设我就这个科型的部分，只就科型部分的审查，会不会基于这个就是必然的会要审理到这个论罪的部分，假设必然的会需要审理到关于论罪的部分的话，那效力就应该要基于这个论罪的部分，那假设不需要的话，就不必然的需要基于论罪的部分。那反面观察的话，就是看说这个假设上诉审法院做了撤销或改判的话，会不会使得这个就是撤销改判的部分跟原审就是已经判决的部分，然后变成这个审理结果互相矛盾的情形。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判决还蛮没有意义的，还蛮没有意义的。我觉得重点其实是看什么，重点是看这个审理结果会不会互相矛盾，就是会不会像是这个好了，假设怎么说，好，假设我们刚刚讲论罪跟科型嘛，那假设今天这个被告单纯就论罪的部分，他被判了一个320条第一项普通窃盗罪，然后被科刑6个月，然后得缓刑2年。好，那他只就假设只就论罪的部分上诉，那有没有可能产生说，哎，二审法院认定被告根本不成立犯罪，好，无罪，但是因为他科刑的部分没有上诉，所以虽然你无罪，还是要判什么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2年，这样是不是在这个论理上就是整个就是不合理，审理结果就互相矛盾？对，那假设今天那只就科刑的部分上诉的话，科刑部分上诉的话，好，那我一样认可，就是当事人已经同意说好，被告今天成立普通窃盗罪，但是就这个论刑的部分，这个论罪科刑的部分，科刑的部分，他觉得，检察官觉得说不应该给缓刑啊，这个人其实他恶行重大，这个看起来獐头鼠目，所以不应该给缓刑。检察官上诉的话，他可不可以单纯就这个科刑的部分提起上诉，就是认为说应该要撤销这个缓刑，让他去执行这个6个月有期徒刑，可不可以？这样的话说起来，其实审理结果会不会矛盾？就是不，其实是不会矛盾的。他同样在判一个320条第一项普通窃盗罪成立的情况前提之下，然后本来法院就是可以做不同的科刑，那所以其实这时候审理结果并不会导致这个二审撤销改判的部分跟一审原来审理结果矛盾的话，那林老师就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其实就是 OK 的。那我自己觉得啦，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可能的审理结果反面观察，可能审理结果反面观察，因为前面这个所谓的上诉审审理过程，上诉审审理过程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的很有用的判准。要讲的话可能会讲得太长，所以反正就把这两个东西背起来。假设考出来的话，假设考这个论罪科型可不可分的话，基本上我认为就是林育雄老师考的啦。我认为就是林雄老师考的，为什么？因为没有看到其他文章在探讨这个见解。那除非是假设多年之前陈福生老师或是什么之类的老师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哈。好，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下面这个上诉的效果。上诉的效果，好，第一个当然一定会产生一个叫做阻却判决确定的效力，不然上诉在干什么的？它一定就是针对一个未确定的判决所做出来的救济，那所以它一定有一个阻却判决确定的效力。第二个，一审的效力，所谓一审的效力就是什么？上诉以后，好，问你案件原本诉讼关系存在于哪边，就是存在于原审法院，然后原审法院透过一个判决的方式使诉讼关系怎样消灭了，好，所以这时候本来还没有任何诉讼关系存在，那这时候所谓一审效力就是这个上诉以后，那既然产生诉讼关系，它这个就产生一个一审，就是那包括也要 这个移送卷证，所以这边我们要填上的是案件在这个卷证移送的时候，卷证移送的时候，它确定产生一个系属于二审法院的效力。好，再来我们要进行到有点无聊的部分，请大家打起精神。再来的话，我们要看这个上诉的程式，然后上诉的上司等等的，真的很无聊。来看第十一页这边上诉的程式，第一个上诉要用上诉书状，上诉书状。所以，这边提起上诉，以上诉书状提出于原审法院为之。第350条第一项，那当然受理机关是什么？原审法院，并不是说你要上诉，那你就要直接跑到那个上诉审法院去提起上诉，你应该上原审法院提起上诉，然后原审法院先做一定的审理之后，然后再交由上诉审法院做一定的审理。那再来第二个，我们讲上诉期间，349条规定上诉期间是10日，上诉期间是10日。我没记错的话，民诉的规定应该是20日吧，对不对？20日嘛，那这边上诉期间，刑诉的规定是10日，一下短了一半。好，那再来，它是自送达判决起算，所以它是采一个什么？采一个到达主义，到达主义。好，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送达的部分，关于送达的方式啊，那大家可以就是我之前讲过嘛，送达这个部分我不教，为什么？因为三等考试里面送达真的不太重要，那主要会考的是四等书记官的考试。那假设这边是有要听四等，就是有考四等书记官的，那就是抱歉，因为本来开课的话，就是他跟我说，就是反正是律师司法官嘛，那我没有考虑到可能会有人旁听，所以讲义的话就是根本没有写。那就假设有的话，那就抱歉；假设没有的话，太好了。那再来，我们看这个送达判决要是合法的送达，当然违法送达就不是在这边所谓的送达的，就是可以合法起算的一个时点嘛。好，合法方式送达这个方式的部分，当然就是那个送达的各种送达方式，然后包括计程送达、公司送达等等的，那个就是我不教哈，因为我自己也不熟，我也没办法这样当场教。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须向有收送送达权人为送达，这边好难念。须向有收受送达权人为送达，谁有收受送达之权？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想见的就是这个被告，应该是这个被告。被告当然有收受送达之权。好，下面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是原审的辩护人，原审辩护人有没有收受送达之权？原审辩护人有没有收受送达之权？我们前面有讲，这个原审辩护人可以干嘛？可以代理，代理提起上诉嘛？他上诉是一个代理性质。那他有没有一个收受送达之权？这边的判例呢？他是说什么？他是说原审辩护人有没有？其实没有一个收受送达之权。他说，法院对于辩护人为判决送达时，只是一种便利行为，而不生法律上起算上诉期间的效力。那所以这边的期间的起算呢，送达原审辩护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起算的。其实这边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想见，就是其实原审辩护人，好，我们讲说所谓的我们委任一个律师，委任一个律师作为辩护人，他是以一个什么为单位？我们一般是以一个审级为单位，所以这个一般你委任一个律师然后帮你辩护的话，那好，当第一审他帮你辩护完了，那他有没有要帮你提起上诉的义务啊？有没有要帮你提起上诉的义务？一般都是分开算钱嘛。一个审级，然后审级辩护完以后，好像你要他帮你提起上诉，上诉状再好再写，就是再写一份上诉状，另外收钱。然后那跟那个二审是不是要再委任同一个律师呢？他又是另外一回事，可能又是另外收钱。对，那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东西的问题啊，这个这样的制度的问题。好，那所以原审辩护人今天一审判决既然已经判决了之后，诉讼关系已经消灭了，他还是不是你的辩护人啊？其实就可以说不是你的辩护人了。当然你们会有一定的事实上的联络，但是在法律上来说他已经不是被告的辩护人了。所以 这时候送达给他有没有生合法送达的效力？其实没有。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第55条第3项12页这边，送达假设是向送达代收人，送达代收人听名字就知道他有一个收受送达之权。好，所以我们知道至少被告跟这个送达代收人他们是怎样有收受送达之权。那重点，原审辩护人并没有收受送达之权。我记得民法好像民诉也会考这个点，对不对？民诉也会考这个点。好，你看，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送达的规定，真的蛮无聊的，我觉得。好，这个，然后再来括号三这边，送达有特别规定，在监所的被告。不过这个东西大家自己看条文，没有什么争点，自己看条文。送达上面也是一样的。好，待会我们讲到这个上诉权的丧失，上诉权的丧失。上诉权因为哪些关系的丧失？这边其实可以对应在我们之前在讲告诉权的丧失去想，对不对？那时候讲告诉权的丧失，那也会想到一些像是预告诉期间啊、告诉的舍弃、告诉的撤回，对不对？那这边上诉权的话，一样与上诉期间上诉权的舍弃上诉权的话，上诉权丧失。那上诉以后你要撤回的话，也是一样丧失这个上诉权。虽然告诉跟上诉他们其实本质上并不一样，告诉不会产生诉讼关系，上诉会产生诉讼关系，这个我们也讲过了。但是好，那个上诉权就跟这个起诉啊，也跟这个告诉，其实上它本质上是一样的，它这个不是本质上是一样，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就是就这个权利的丧失啊，其实都以就是看起来会很像。就是第一个，我们看上诉期间，与上诉期间的话，那其实就是刚刚前面那个重点，就是这个上诉期间是从何时起算，也就是刚刚送达的那个问题啊，所以其实已经如前所述。那再来的话，上诉权的舍弃。谁可以舍弃上诉权？那其实照本法规定的话，只有当事人可以舍弃上诉权。其实反面来讲的话，就是其他人都不可以舍弃上诉权。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法定代理人跟配偶，他明明就是有独立上诉权，但是他又不是当事人，所以变成说，所以他有独立上诉权，他却不能舍弃上诉权哦。照条文解释好像是这样子。啊，不过实务上应该不至于产生太大的问题。反正你不舍弃的话，那就不要行。虽然你不能舍弃，那你可以不要行使嘛。对，所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好，那再来舍弃的程式，这个东西就自己看，它应该要怎样。原则上应该要以诉讼为之，但是审判期日可以以言辞为之。要怎么在审判期日，然后以言辞舍弃一个上诉权啊？他可以在判决之前舍弃上诉权吗？其实这边是一个小小的争点，但是因为太没重要性，所以就算了。不过大家要注意一下，他这边既然有一个审判期日可以以言辞为之的规定，那讲具体一点好了，假设在第一审的审判期日，然后被告就说，好，这个判决下来不管怎样我不要上诉，那这样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舍弃其上诉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舍弃？那其实比较多的学者，不是比较多的学者，我看到的话，他会认为说，这时候你根本还没有一个上诉权的产生，那你从何去舍弃这样的上诉权？所以实务上这样子，358第一条，这个但于审判期日得以延迟为之。那其实这样的就这个舍弃上诉权的规定的部分啊，根本是一个什么？根本是一个冗文。图增解释的困难。好，最后舍弃的效力，当然刚我们讲这个舍弃上诉权、撤回上诉权，舍弃上诉或撤回上诉者，那就是丧失上诉权嘛。好，那后面我们讲上诉的撤回，那我们可以跟之前的这个起诉的撤回啊、自诉的撤回等等的啊，就是一样对照做一个连接。上诉在什么之前可以撤回之？在判决前都可以撤回上诉。我们会想到 之前在起诉的时候，起诉的时候是什么之前可以撤回起诉啊？那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帮大家整理一下第一审的民事辩论终结之前可以撤回这个公诉，对不对？好，那这边它改成是以一个判决前可以撤回起诉。条文的话，假设你们要看撤回，上次撤回公诉好了，269条的第一项，检察官在第一审，因此，辩论终结前发现一定的事由的话，他可以撤回起诉，撤回公诉的规定，一审辩论终结前。那这边上诉的话，他是在整个判决前可以撤回之，那这样的用字，当然会不会有其他的期间不一样？当然了，民事辩论到判决之前一定有一定的时间嘛，对不对？以我国的实务的话，它不会是在这个民事辩论终结的时候马上做成判决，所以中间有一定的时间。上诉呢，在二审的民事辩论终结之后，那一直到判决之前还是可以撤回之，还是可以撤回之。好，撤回上诉的主体的话，其实又是跟之前所讲所有的撤回，包括撤回告诉，然后撤回公诉，然后撤回自诉，那都是一样，就是一定要谁，一定要是行使那个上诉权。像我们在讲告诉的时候，谁可以什么告诉权人可以撤回告诉权，可以撤回告诉，就是有行使告诉权的那个人可以撤回，对不对？那这边一样，有行使上诉权的那个人才可以撤回他的上诉。那当然他受到一定限制，像这个假设是为被告利益而上诉者，非得被告同意不得撤回。刚刚我们讲说有哪些情形不是由被告提起的上诉，有哪些情形？好，我一个一个来看。检察官可不可以为被告利益提起上诉？检察官可以为被告利益提起上诉。然后还有谁？独立上诉权人，独立上诉权人有谁？法定代理人跟配偶，法定代理人跟配偶，他也可以为被告的利益提起上诉。然后原审的谁？原审的辩护人、原审的代理人，也可以为被告利益提起上诉。这些为被告利益提起上诉的情况，都必须要得到被告的利益才可以撤回，必须得到被告利益才可以撤回。那下面357条的第一项，他说自诉人的上诉非得检察官的同意不得撤回，非得检察官同意不得撤回。其实就是回到我们最基本的诉讼主体，检方以检察官为依归，然后这个辩方呢以谁为依归？以这个被告为依归，以被告这边的利益为依归。那下面撤回的程式、撤回的效力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撤回程式的话，就跟刚刚我们所讲这个舍弃上诉权、舍弃上诉权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好，所以这个它可以以，它应该要以书面方式为之，但是在二审的审判期日可以怎样？可以以言辞为之。那这边的这个撤回上诉的话，在审判期日以言辞为之的规定就有异议了，不像刚才那个舍弃上诉权，不像刚刚的舍弃上诉权啊。讲完无聊的地方，下面这个地方比较重要，不过不无聊，还是一样无聊。下面这个地方叫做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第370条，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一样无聊，但是很重要。由被告上诉或是为了被告利益而上诉者，第二审法院不得预知较重于原审判决之行，但是因为原审判决适用法条不当而撤销之者不在此限。好，首先第一个，要由被告上诉或是为被告利益而上诉者，但是呢，我们来看看，其实他这个所谓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它受到很大的限缩。对，我们先来讲一下为什么要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好了。假设你今天是个被告，然后当然我们说被告你是当事人，你有上诉权。好，那但是假设 今天上诉以后有可能会判的比原审更重的话，那你会不会不敢上诉？这就好像你跑去赌场，对，想说这个不知道，会担心说我不知道赌下去以后到底我会血本无归还是那个我可以回本的之类的，对啊。那一个判决，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应该让它变成像这样子，就是有如这个被告行使上诉权，然后却搞得像赌博一样，我不知道我下一把会这个变重还是变轻这样子吗？其实不应该产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假设单纯是由被告上诉，或是单纯只为被告利益而上诉的话，就该案件而言，这个第二审法院不得预知较重于原审判决之情，这是保障说这个被告可以不用担心说，好，我今天上诉，然后结果还被判了更重的罪，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实质上让他不会想要行使其上诉权。当然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利益良善，但是我国的包括实务的解释包括条文的规定让他搞得没什么用，搞得没什么用。怎么说呢？当然第一种情况第一个先说好了，我们来看十三页最下面这边，本条文限制在什么案件？具有被告上诉或是为被告利益而上诉的案件。但是其实反面来看他还必须要怎样，并且检察官或自诉人他必须要为被告不利益而上诉，为被告不利益而上诉。为被告不利益而上诉，换言之，假设今天好，虽然被告或是其他人为了被告利益而上诉，但是在对照，也就是这个检方这边呢，他有一个为被告不利益而上诉的动作，这时候有没有370条的适用？这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370条的适用了，就已经没有370条的适用了。那一般我们也会在判决里面看到，好，一审判决假设没有把那个被告判到最重的刑度，或者是没有判决无罪的话，那常常会是两兆都上诉的情况。两兆都上诉的情况，那当然被告希望判更轻，然后这个检方通常是希望判更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检方为了被告的不利益而上诉，那被告为其利益而上诉，这时候有没有不利益变更禁止的原则的适用？这时候就已经没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适用。所以这时候其实检方假设他不希望被告受到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保护，他很简单，他就是为了被告不利益而上诉就好了，就好了。好，那再来，这是第一个受到限制的问题，这个我们比较可以理解。当然，当事人两造都有上诉的这样的利益嘛。然后再来的话，我们看14页这边，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做第三审根本没有准用370条的规定，370条，我们看它体系，它是规定在哪边？它是规定在第二审里面嘛，对不对？它在规定在第二审里面。所以他有没有办法直接适用于第三审？没有。然后三审在准用的时候有没有准用到本条的规定？也没有。但是是不是意思就是讲说第三审不适用这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呢？其实就是现行法明文就是这样子规定，第三审因为它是一个法律审，它不适用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从370条的但书里面来看出来，不过等一下我们来看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再来第三个，不得预知较重于原审判决之刑，不得预知较重原审判决之刑。实务它也是有一个问题，在于说怎样，在于说这个所谓的较重于原审判决之刑，这个比较怎么比较呢？它只限于主刑跟从刑，只限于主刑跟从刑的比较，而不及于其他杂七杂八的缓刑宣告啊、保安处分啊这些实质上相当于刑罚的处分。所以假设今天我是一审被判决，我被判决普通窃盗罪，然后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2年。那如果我就是不服啊，我提起上诉，我认为我无罪，结果假设今天上诉审撤销 原审判决改判什么六个月有期徒刑不得缓刑，我从一个可以缓刑可以不用去坐牢变成一个不得缓刑必须要执行这个六个月的自由刑，那有没有违反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实务上的见解认为并没有违反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但是其实实质上我是受到了不利益的变更啊，我从不用被关变成要被抓去关，那你把缓刑这个事情不看，就是不看在所谓的较重于原审判决的这个判断里面，那是否合理？相当不合理，说真的就是相当不合理啊。好，这是第三个实务上认定然后限缩了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地方。再来看第四个是本条还有一个但书规定，然后我们讲370条但书的规定，他说但因原审判决适用法条不当而撤销之者不在此限，意思就是说就算今天这样子好了，就算今天单纯只有被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上诉，就算只有这样的情况，看起来依本条370条的本文应该是不会在二审被判更重的刑，对不对？但是假设符合370条但书的情况之下，他是不是就可以他说不在此限嘛，是不是就可以判更重的刑？当然就是啊。所以这边的话他也是用，因为是一个适用法条不当，就是等于说假设原审适用法律不当的话，那他这个上诉人他还是可能就是没有受到这个所谓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保护。好，所以我们用被告的角度来想，一审被告被判决有罪以后，他上诉是不是真的完全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说二审会招致一个对自己更不利益的判决？其实不完全是，因为有可能二审会认为说这时候你适用法条不当啊，你应该就是应该适用更重的罪名，然后就被处了更重的刑，会不会？那所以这时候被告上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担心说可能会招致更不利益的结果，那这样子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利益就是原本立法的用意是否它的效果就被减损了，对不对？就是被告可能会不敢行使其上诉这样子一个程序上的权利。好，所以这单书规定呢也是一个不当的限缩，学者也认为说是一个不当的限缩这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好，那所以基于以上的缘故啊，所以其实这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就是实务上其实真的有真的能有效保障到被告可以自由的行使其上诉权，然后不用担心其他就是招致更不利益判决的问题吗？我自己觉得这个形同虚设啊，形同虚设。对啊，好，没有那么严重啊，不过真的是会变得还蛮虚的。对，好，那我们来整理一下，到底这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适用于哪些程序，适用于哪些的程序？这个14页下面这个标题五这边啦、啊，把这个五把它涂掉好了，然后就换上你们喜欢的各种符号，因为它不应该是接续在前面的1、2、3、4下来，啊，这是一个体系架构上的问题。那这边就是一个单纯的整理说本原则适用的程序，哪些程序可以适用于这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第一个，我们看这个。第二审法院二审判决，好，这个是其实条文规定就是怎样，当然适用。那下面这边讲说，这个不含一审、二审更审判决在内，什么意思？假设今天一审，怎么讲？今天一审上诉以后，原审好。好，假设今天这个二审法院，那我就被告就这个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的话，那他这边所讲的这个原审判决，那二审法院上诉什么？上诉三审嘛？那三审撤销发回之后，那个二审的更审判决，他这边是在讲这个意思。那这个请问，假设原本。画个图会不会比较清楚？好，一审法院 判这个被告三年好了，然后二审法院也判被告三年，然后上诉到第三审，第三审做了一个撤销发回的动作，把它撤销发回二审法院，现在这是前面一审，这是二审。好，那这时候，这个东西假设判五年好了，这样子。好，他上诉三审，然后发回更审，那这时候，这边有没有，有没有不利变更禁止，而且有没有受这个东西的不利变更禁止的使用，就是可不可以预知比这个更重的刑度，可不可以预知比这个叫做什么原审更重的刑度，有没有？其实是没有的，没有的，其实是没有的哈。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被撤销了，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再来我们看简易判决的上诉，简易判决的上诉，对于简易判决有不服者，得上诉管辖第二审地方法院合议庭。那第一项上诉准用这个第三篇第一章、第二章等等的规定。总之，我们现在还没讲那个简易判决嘛，对不对？我们稍微来讲一下，简单讲一下简易判决的架构。简易判决是由地方法院的独任制法院然后做审理，那他上诉是上诉于哪里？地方法院的合议庭，地方法院的合议庭，就是我们假设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一般的案件是怎样？一审，来，一般他的案件是一审上诉二审，然后上诉三审。好，那今天这个一审这个该怎么讲？这边的话是地方法院，对不对？一般案件一审是在地方法院。那今天整个简易案件，它都是在地方法院，只是它是从一个独任庭，它是一个独任庭上诉到一个地方法院的合议庭，它的一审、二审就只有长这样子而已。一审二审就长这样子而已。那它有这边这个东西，这个程序，它也是一个二审判决，所以它准用这个370条的规定。所以怎样？有没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适用？就是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适用。然后再来，我们刚刚有讲刚刚的这个什么第三审的上诉有没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适用的问题。那刚刚也讲通说实务才否定说，但是其实大家用膝盖想、用屁股想、用脚趾头想都可以想得出来，假设第三审没有这个不利变更禁止原则保障，那就针对第二审的判决，针对第二审判决提起上诉的这个尤其是被告好了，他会不会就是因此不敢提起上诉？当然有嘛，但就算是在第三审也会有一样的问题啊，那所以也必须要受一个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保障，这样子比较合理。所以实务上虽然采否定说的话，不过多数学者都是认为怎样，应该要采肯定说，以肯定说为当。那当然否定说的见解就是怎样，法根本没有准用的明文嘛，那是不是一个这个有意的排除适用呢？对，那肯定说的话就是认为说都是一样，应该要受到这个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保障，那才可以保障他这个就是上诉权的行使。那这边尤其应该注意一下，就是这边所引出来的这个刑事诉讼法的草案，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398条增订这个第二项规定，就是准用370条的规定。那398看这个条文的这个条次，就应该知道说它是在一个第三审的范围里面。那所以说，这个修正法草案里面就是有准用的规定，然后才肯定说，那其实我们现在实务见解的话，应该要修正说，虽然保留明文规定啊，不过我们应该做一个类推适用，那所以就是应该要类推适用，以类推适用370条规定的方式来填补现在就三审制度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立法漏洞的情况，所以应该要做一个类推适用，会是比较合理的方式。好，再让我们看到下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非常上诉。非常上诉，我们还没有教非常上诉。我本来是觉得要不要先跳过呢？ 对，但是这边我们可以直接看条文，所以就还是不要跳过好了。看条文就知道了，怎么说？前项第一款情形等等等等等等。好，总之我们看到这个划底线，可以怎样？当上诉有理由的时候，可以将原判决撤销，然后由原审法院依判决前的程序跟我们审判，但是不得预知较状于原确定判决执行，不得预知较状于原确定判决执行。好，那这边这个非常上诉啊，他没有去准用到所谓的上诉这个370条的规定。那非常上诉呢，它跟上诉的本质实在是不太一样，实在是不太一样。它是作为一个什么，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它是一个非常救济，它是针对这个确定判决违背法令的时候做一个非常救济的方式。那所以他用准用的立法制度会不好，那他直接在这边做一个非常上诉的特别规定，不得预知较状于原确定判决执行啊。不过总之他还是基于一个所谓的不利益变更禁止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所做的条文规范。最后我们讲到抗告程序，我们之前有提过，我们把上诉跟抗告拿来相提并论。上诉是一个针对未确定的判决所规定的这个通常就近程序，而抗告呢，抗告是针对一个未确定的什么裁定嘛，裁定所规定的这个通常就近程序。那这个抗告啊，抗告419条，它这边规定说，抗告除了本章特别规定之外，准用第三编第一章关于上诉的规定。那这个340条，它是在第三编第二章里面啊，但是它实务上还是认为说，抗告可以适用这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抗告可以适用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那当然，其实说起来，它也像是一个这个类似于类推适用的方式。所以我是觉得啦，其实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啊，照理说应该是就所有的关于被告，至少关于被告的救济程序啊，都应该要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适用。无论它是第二审的案明文有适用，那第三审根本没有，现在没有明文的准用规定嘛，但是它应该要有。所以像刚刚讲的390这个修正草案里面398条第二项，它有一个准用的规定的增设，然后包括这个假设是为被告的利益提起再审，或者是为被告利益未必是为被告利益啊，反正提起一个非常上诉的时候，它都应该要怎样？它都应该，因为它是一个假设是被告为了自己的利益所开启的救济程序的话，它都应该要当然有一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适用，而且应该要再更加一步扩张这个所谓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适用范围。也就是说，上次我们现在370条的但书，他说这个就是适用法令有所不当，忘记用语是什么了，反正他是说这个原本判决是因为用法不当的情况之下，他可以不适用这个370条的本文的规定。好，但是该怎么讲，这是因为本来是一个国家的错误啊，那你不能因为说让被告在提起上诉的时候，他却要承担这个可能因为原本这个法院有错的情形，然后我却要承担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益的结果，然后我可能要在行使我一个很正当，我提起上诉是一个很正当的程序权利啊，我在行使这样的权利的时候，却要担心我会不会招致一个实质的不利益。怎么说？就算是一审，好，就算一审本来判个什么6个月有期徒刑，好，那我提起上诉，那结果他因为说他就适用370条但书，他认为原审判决就是用法有所不当，然后他就判，结果变成实质上判我一个什么2年有期徒刑之类的。好，那是不是我就是有一个我实质上就是承受了一个不利益嘛，对不对？那假设会有这样的结果，当然我会害怕，然后我可能不会去提起这个上诉，对不对？那所以这样的话都是对于被告正当权这个救济权利行使的妨害。那我是觉得其 其实跟这个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啊，根本是有所违背的。所以我对于这个370条的规定，真的觉得很不爽。对，本来那个法官人文章想要写这个，但是发现写一写可能那个篇幅会蛮大的，所以就算了。哎，好，总之这个不利辩跟禁止原则啊，就是有以上的这些问题。那问题小不小？不小，还蛮大的。不过好像没有很常考出来，1999年的时候有考一次，但是考点又不是在考那边，重点是在考单一性的问题，就是一个我们之前讲过的，应该是1999年的律师还是司法官的第4题哈。好，那总之啊，骂归骂，那现在条文虽然有一个准用规定在修正草案里面，但是还没有真的增订出来，那之后会怎样呢？应该会整点出来啦，不过就静观其变哦。好，为什么今天那么累啊？一定是因为内容太无聊，我自己都想睡了。来讲个笑话，也不是笑话，讲个之前的亲身经历，就是之前在去年在准备国考的时候的亲身经历，我觉得还蛮好笑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时候啊，我在就是充满灵气的这个旧法学院的图书馆，台大旧法学院的图书馆呢，我在那边念书。好，然后因为那边就是通常都是那种一排嘛，一排然后有三个位置，好，一排然后有三个位置，这样子。好，位置有点，那边有点挤，很多人在那边准备考试。好呢，那我就坐在这边，我是站台大，然后这边有一个 A 君 ，A 女坐在这边。好啊，就是当然就是考试的时候看看美也很开心，对，看看可爱的女生，那女生就是小小只的，也蛮像我的菜，很可爱。好，看看美很开心，然后这时候呢 ，A 女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然后就开始在那边震动，不是没有在响，但就在那边震动，但是她本人戴着耳机，所以就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呢，善台大就露出可爱的微笑，然后敲敲他的桌面，引起他注意以后，然后跟他微笑以后，然后也这个动作，就是要告知他手机响了，让他注意一下。然后善台大就很乖的继续念书，然后后来发现左边传来一张纸条，然后上面写着手机号码，哇，好开心。对，虽然说这有违我的本意啦，对，但是就是莫名其妙的要到一个电话，然后就觉得很好笑了。不过我后来还是跟他说没有，你的手机响了。后来他就很困窘的离开了当地，对，然后我也没有没可以看，然后我也没有打电话，因为我很恼，对，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然后这本来我是觉得单纯的很蠢而已啊，然后我就后来就是回去就跟我同学讲。跟我同学，这位同学我之前有讲过，叫做小玉，对，小玉当事人的那个小玉，对，跟小玉讲，啊，小玉赚几百，他就把他泼到笨板上面，对，虽然我没看笨板，就是 PTT 的笨板，然后就是，然后该看文章好像就被推爆了还是怎样的，然后就觉得哇，实在很困窘，对，不过就是要不到电话这件事情让我有点得意。好了，没有很好笑吗？我自己觉得蛮好笑的啊。好了，讲完这个无聊的东西以后，我们来看第二审的上诉好不好？第二审的上诉，二审上诉其实薄薄几页而已，我们今天讲完它应该就可以下课了哈。来看第17页第二节二审上诉的部分。第二审的审判除了本章有特别规定外，准用一审审判的规定。这边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叫做什么？我们刚刚一开始不是有讲说上诉审制度的设计，包括复审制，包括续审制，包括什么？包括这个事后审制。这边讲说第二审审判除了本章有特别规定准用一审审判的规定，其实我们可以从它之中就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我们是采一个复审制。为什么？因为第二审准用一审的规定，那基本上它就是怎样？基本上就是用跟一审一样的审判程序。好，那所以其实一审我们学过了，而且花了一堂多的时间在讲它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二审，那它除了本章有特别规定以外，就准用一审的规定。那所以我们就是学什么就可以了解二审，我们去学那个特别的规定。 那就可以了解二审跟一审之间的差别是什么，那其他的话就跟一审一样。所以我们来看二审的特别的规定有哪些。二审的特别规定，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是由上诉人来陈述上诉要旨。之前我们在一审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这个像是检察官陈述什么，检察官会陈述起诉要旨，那这边是由这个上诉人呢来陈述上诉要旨。那上诉人是不是不一定是检察官或是被告那边，对不对？好，所以是由上诉人来陈述上诉要旨。那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假设两边都上诉的话，那由谁先来做？好，我们看这个哦，大家假设又很困扰的话，我们先填空格好了。这个审判长依94条讯问被告，94条讯问是什么？是一个人别讯问，就是确认被告是不是那个被告，确认当庭的那个人是不是本案所指的被告。先做一个人别讯问，然后后面95条的话就是那个关于那个本案讯问的问题嘛。好，先做人别讯问以后，然后并上诉人陈述上诉要旨。好，那假设上诉人有诉人者，上诉人有诉人者，那当然都应该要陈述上诉要旨，然后陈述的顺序由审判长决定之。当然审判长基于其诉讼指挥权当然有这样的权利。好，第一个情况是很多人上诉，第二个情况是没有人上诉。什么时候没有人上诉却还会有上诉？就是在职权上诉的情形。职权上诉是由原本的法院进送上级法院，但是原本的法院会不会跑来做一个陈述上诉要旨？不会嘛。那这时候其实是怎样视为职权上诉视为被告已经提起上诉，所以由谁来陈述起诉要旨呢？应该由被告陈述起诉要旨。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二审法院的调查的范围。第二审法院调查的范围，好，首先当然啦，基于不告不理原则，第二审法院它可以调查范围一定受到上诉范围的限制嘛。假设根本好，原本判决有 ABC 案件，那今天只有就这个 B 案件上诉的情形，那上诉审法院可不可以就 AC 案件来做这个证据调查？其实是不行的。好，那当然，那算是一个 B 案件的上诉，那他应该就一个 B 案件有全部的这个调查，然后调查并且审理的必要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这个经上诉的 B 案件的部分应该调查并审理之。好，那刚刚我们有讲过，我们因为采复审制，所以就算是在一审调查过的证据，在二审需不需要重复的做调查？要重复的调查，就算在一审已经调查过，二审还是要重复调查，因为二审是独立于第一审的另外一个审判。那基于这个直接审理原则也是当然的，就是法院必须要直接看到那些证据，二审法院要直接看到那些证据才能下一个判决。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叫做假设今天不管是被告不管是检察官，总之当事人有一造，他在一审的时候他就故意藏了一些秘密武器，他就是不想要在一审的时候提出啊，然后硬是要在二审再提出，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失权效？也就是在一审不提出的证据到二审才提出，这样子会不会有失权效适用，就是禁止他的提出呢？我国刑事诉讼法其实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规定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就算是他根本是故意要拖延诉讼，或是他就是不想让一审，这可能是一种诉讼策略上的应用啦。对，尤其像我国现在采复审制嘛。二审是做一个，也是做一个事实审，然后就一审的范围重复的为审理嘛。那其实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说一审程序逐渐被架空，就是大家不太重视这个一审程序，然后等到二审的时候，高等法院这一审我再来认证，然后所以可能会像是有比较有经验的这个检察官啊，或是律师， 他可能会把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对己方有利的证据藏到二审再来提出，那这样会有什么效果？假设我在一审提出的话，对照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因应的方式，对，做出一些因应的准备？但是在二审再提出的话，对方准备的时间就比较短了，所以会有一种这样的诉讼技巧的应用。那现在我国刑诉法并没有禁止这样的方式，所以就是把证据硬是压到二审再提出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可能的。好，再来的话，上诉审二审这边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叫做被告依照缺席审判。之前我们有提过，就是这个言辞辩论，言辞审理原则的例外那边有讲过，两造缺席，一造缺席的判决。那这边的话，371条，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者，可以不在其陈述进行判决。那这边当然是之前讲过，就是防止被告就是先提起上诉，然后用不到庭的方式妨害这个第一审判决的确定，妨害这个整个诉讼的进行。那所以就是这边的话，他做一个这样的规定，就是得不待其陈述进行判决。那当然法院也不是一定要做一个进行判决了，他法院还是可以视情况而定，就是看看说这个被告到底是故意不来呢，还是他不小心忘了情形之类的，再决定说是否要进行判决。因为这边是一个怎样，是一个得这个得字的规定哈，得不待其陈述进行判决。所以像就是下面这个判例的依据嘛，294判例。就是这个进行判决，原属任意规定，被告先传位到庭，而应否不待陈述进行判决，法院有斟酌的余地。第一个层次，法院可以自己决定说要不要做这个依照辩论判决、依照缺席判决。而且就算说他做了依照缺席判决，第二个层次，依照缺席判决也未必是怎样，未必是对被告不利，未必是对被告不利。好，再来我们讲关于上诉的这个上诉的程式的问题哈，就是这边第一个我们区分两种情形，第一个是原审法院的审理，第二个是二审法院，就是这个上诉审法院的审理。我们刚刚有讲说这个上诉应该要以诉状向哪一个法院提起上诉，应该要向原审法院为之，对不对？好，所以一开始审理的是这个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其实你在旁边打个括号，写说审查这个上诉的合法与否。原审法院是在审查合法与否这件事情。审查合法与否的话，当然可能会审查出两种结果，第一种叫做不合法的上诉，第二种叫做合法的上诉。好，假设今天是不合法的上诉的话，不合法的上诉我们应该要区分情形。不合法上诉我们要区分情形，其实就是区分什么？假设今天要不合法，我们刚刚有讲过这个关于这个释字第306嘛，那时候我们有讲说什么可以补正不可以补正的问题。好，不合法的话，我们要看它的情形，到底今天是根本这个不可补正，或是第二个可补正的情形。假设今天它是，我们看这362条，它规定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不合法律上程式，或是法律上不应允许，或是上诉权已经丧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但是可以补正的话，应定期间先命补正。所以假设根本是不可补正的话，就应该要怎样？应该要直接做一个裁定，原审法院可以直接做裁定驳回的动作，裁定驳回的动作。那假设是可补正的话，应该先命补正。 就把它写成千军不阵而不补阵。然后一样，先命补阵而补阵。那一定原审的话，一定审查就是有这三种情形嘛。那假设不合法的话，就是这样子三种情形。第一个，假设根本不可补阵，直接裁定驳回。第二个，命补阵又不补阵，就是给你脸你又不要脸，一样裁定驳回，一样裁定驳回。假设命补阵而补阵呢？命令补阵而补阵之后，这个诉讼程序的这个上诉程序的瑕疵就怎样就被治愈了，所以就是一个合法的上诉。当然就是这个原审法院就应该怎样，就应该要把它送交这个上诉审的法院。那当然这边是产生这个所谓的裁定驳回的效力。有人可能会想要问，好，假设被裁定驳回以后，那我要怎么救济啊？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啊，它是一个裁定驳回。那假设我们对于这个裁定驳回要做救济的话，应该要以什么方式？其实之前都讲过了，好，那我们之后再讲，嘿，大家先想想啊。来，这个好，所以这个在原审法院审理以后，认为这个上诉程序不合法的话，那当然就是这样子，嘿，这些情形啊，不可补证，区分可否补证哈、啊。那好，那为什么原审法院只能审查这个上诉的合法与否呢？好，假设原审法院自己就去审查，然后认为。我们说审查两件事情，通常是审查合不合法，审查有没有理由嘛，对不对？一般会这样子。好，那为什么原审法院不可以去审查说这个上诉有没有理由？为什么？为什么制度设计是这样子？因为做成判决的是原审法院嘛，虽然审查这个上诉合不合法的跟原本合议庭可能不是，就是未必它是同一个合议庭，但是由原审法院来做这件事情毕竟不适当，所以应该要有一个上诉审法院来做这件事情才是适当一个合理的制度设计。所以我们再来就是要看到刚刚是原审法院审理不合法的情形，假设合法的话，合法的上诉，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上诉的话，那当然它有产生一定的效力。第一个，卷证的送交，除了这条情形之外，原审法院应该要将这个卷宗证物送交二审法院。除前条情形之外，这前条情形是指什么？就是指这个上诉不合法，就是这个不合法定程式法律不应准许上诉权已经丧失，就是刚刚362条的情况。第一个，卷证送交；第二个，被告的解送。那被告解送不太会考，不要理他，看条文就好。好，刚刚讲完原审法院审理，再来我们看到二审法院的审理。二审法院还是可以审查这个第一个这个上诉合不合法，第二个上诉有没有理由。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把它区分成，好，反正我们就看上诉不合法跟上诉无理由的情形。那假设上诉有理由的话，那当然就是好那个，嘿，就是。好，之后等一下再说。好，第一个，上诉不合法，它其实在审查就是跟这个一审所认为上诉不合法的情形，就是362条是一样的。就是假设它有一审所认为这个，一审会认为上诉不合法律上程序法律不准许上诉权已经丧失的情形，但是原审没有审查到的话，那这时候上诉审先审查到说，认为它根本这个上诉不合法、啊，所以上诉审法院一样可以做什么？一样。区分情形，不合法的话先命补证，看可不可以补证。不可补证的话，好，这时候要怎样？不可补证要以判决驳回把它圈起来。它跟原审不一样，原审是用什么？原审是用裁定驳回，这边是用二审法院是用判决驳回。好，但是情形可以补证，然后未经原审法院命补证的话，那审判长应定期间先命补证。 第二个我们讲上诉无理由，上诉无理由，上诉诉状应该叙述具体理由，他没有叙述上诉的具体理由的时候，应该要附提理由书，预期未附提，这个法院因地期间签名不正，那假设这个没有附具体理由的话，最后还是可以这个驳回之，判决驳回之。然后再来这边我们要讲一个之前提过的这个关于空白上诉的问题，在96年7月4日修法之前，就是增订这个361的第二项第三项之前呢，其实以前的上诉不需要叙述一个具体理由，不需要叙述具体理由，那只要，所以以前的上诉我们会看到所谓的空白上诉，就是对，就是会讲说什么，对，认为说什么，这边这句原审判决认适用法均有违误，就是一个很空泛的指责，就是指摘说原审的判决啊，就是完全不对啊，认识用法均有违误。那这个东西就是以前的这个万用的上诉理由，以前的万用的上诉理由就是上诉的话就写证据啊，好，可以合法提起上诉。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谓的空白上诉，因为这样的理由怎样有写跟没有写一样，所以我们为了防止这种空白上诉，这个滥行空白上诉的情形啊，所以就是有这样子361条第二项的规定，他说应该要叙述什么，叙述一个具体的理由，至少稍微具体的说一下为什么你不服原审判决。那实务上对于这个所谓具体理由的解释呢，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就是真的就是文艺性解释，认为说只要具体指摘就已经足够了，像这个97年台上236号判决，97台上236号判决，我们看下面粗体字的部分，他说上诉理由就其所主张第一审判决有违法不当的情形已经举出，该案相关的具体事由足为理由所评，然后不是徒托空言或慢视指摘，纵其所举理由经调查结果并无可采，要属上诉理由，那上诉有无理由的范围，上南据位未叙述具体理由，上南据位未叙述具体理由。好，这边这个理由啊，这边这个具体理由审查，他认为说只要你就是有大概讲说这个原审的一定具体事由就好了，他不是一个徒托空言或慢视指摘，等于说他是采一个反面审查，就是采一个反面审查，就是你是不是这个空泛的讲的这样子的审查方式啊，应该这么说，对吧？就是只要你不是空泛的讲的话，那就认为你是一个有具体理由，那就是认为说符合这个361条第二项的要求。然后再来的话，第二种见解的话，那认为说这个所谓具体理由必须要指出原审判决它是有哪里不当甚至是违法的情形。下面97台上892判决，他说徒弟字哈，所谓具体理由必须依据卷内既有诉讼资料或提出新事证指摘或表明一审判决有何财政认识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响判决本质的不当或违法而构成应予撤销的具体事由，应予撤销具体事由此课堂之。那下面的说理字可以好，唐景扮演原判决认定是错误等等等等等等，未依上阶意旨指出具体事由，或形式上虽已指出具体事由，已指出具体事由，这边画起来。然该事由纵使属实，亦不足以认为原判决有何不当或违法，不足以认为原判决有何不当或违法者，难为系具体理由。简单说来，第一种见解的话，他认为说只要你有具体指摘的话，那我不去审查说到底原审有没有什么违法或不当的情形，但是第二种就认为说原审判决必须要有所违法或是不当，这样子才是所谓的这个具体理由。好，哪一种见解比较合适呢？其实我们看到第21页上面，我们回到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复审制、续审制跟那个事后审制的差别，我们单看这个复审制跟事后审制的差别。这边第二种见解啊，它根本就是认为说必须要原审有所谓的违法或不当的情形，这边才认为是一个具体理由。这边跟我们刚所讲的复审制好像不太搭嘎，好像反而变成一个事后审制的 事后审视的感觉，就是变成要审查原审是否合法或违法。好，那学者认为说，现行法既然我们还是采复审制，那我们先不管说复审制可能它有一定的问题存在，但是现行法就是采复审制，所以上诉权人呢，他只要就是提出这个具体指摘，他有叙述具体理由的话，他就应该可以强由什么？强由请二审法院重新认定一次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的权利。他就享有这样子请二审法院重新为一次事实认定的权利，而不是说今天一审法院并没有什么违法或不当的情况之下，那二审法就不得上诉于二审法院，这样等于把二审法院当成是一个什么事后审，当成是一个法律审的样子，那这样子并不合理，因为我们现在就认为它是一个复审制，认为是一个事实审嘛，对不对？所以这边的具体理由呢，他认为学者其实认为说采第一种，就是只要你有具体说就原审的审就是怎样的认定他觉得不对的话，那就是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到就是个这个原审违法的情形哈。好，那除了他认为说现在就是像这个97年台上892号判决，他认为说这个判决不当的限说被告的上诉权之外呢，他还进一步的提出说，好，除了你应该是这个本于复审制去解释这所谓的具体理由为何，进一步的他认为说，因为现在具体理由这样的要求对于被告来说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困难，所以他觉得说我们刚刚不是讲说这个，好，来画个数时间线，来跟我们讲说，好，这一段期间叫做一审，然后一审到他提起上诉，一审的起诉，然后这边判决，看到吗？还可以看到哦。好，起诉到判决，好，那在这一段里面，一审的起诉到判决里面，委任了这个被告呢，他委任了一个辩护人，委任一个辩护人，但是判决以后。判决以后，刚刚有讲了嘛，这段期间判决以后原审的辩护人还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辩护人，其实这段期间里面他就已经不是被告的辩护人，所以他需不需要为被告提起上诉？不需要嘛，对不对？他没有，他虽然有为被告提起上诉的权利呢，但是他这时候其实没有必要为被告提起上诉。那但是问题是哈，假设今天我们有一个361条第二项这样一个具体理由的要求，那是不是所有的被告都有能力去提出一个，就以他的上诉状去叙述一个具体理由？那并不是啊。那其实老师，黄道鹏老师他认为说，这段时间等于说，就一个辩护权来说，被告的辩护权这时候是一个真空的保护。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以这个所谓的审级嘛，好，一审有辩护，然后二审，那另外委任一个辩护人，好，那中间的话，好，你还要另外花钱去这个请求律师帮你写一个上诉状，而且你另外去请的律师可能跟前面原审的辩护人又不一样，他又需要重新了解一次事实，然后跟 charge 比较贵的钱，因为他要看这个卷证资料，他不是那么了解原审的状况，而且就算他看了卷证资料，也未必能够掌握到那个案件的争点，就是像是被告不服的点，然后去写一个好的这个上诉状。所以老师认为说，其实他刚刚讲的好像有点复杂，其实老师结论很简单，他就说什么，他就认为说应该要延长原审这个辩护人的这个义务，让他一直急于到提起上诉，至少到帮他提起上诉这个阶段这个时点，否则就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辩护制度的真空的情况啊。好，所以小杰就是认为怎样，这个具体理由不要解释的，应该不能解释的那么严格，不然就会透过一个立法的解释，然后反而做成一个让我国的这个所谓的司法制度把二审改造成一个事后审的状态。懂我意思吗？这时候也是一个什么司法去侵犯立法的权利的空间。总之不要解释的那么严格，具体理由的解释。 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撤销原判决。刚刚这个假设这个上诉不合法或上诉无理由的话，二审法院当然是用怎样判决驳回嘛。那假设上诉不是不合法，不是无理由，那他撤销原判决，可能撤销原判决是撤销原判决的情况之下，好，我们看这个条文啊。他第一个情况，他可以自为第二审判决。第二审法院认为上诉有理由，或是上诉无理由，但是原判决不当或是违法的情况之下，应该要怎样？应该要把原审判决经上诉的部分，当然一定要经上诉的部分，他才有可能撤销，不告不理一样，不告不理。所以经上诉的部分撤销，而且区分情形为，就是啊，这第一种情形，他可以自为第二审判决。第一种自为第二审判决。那刚刚我们也讲了嘛，复审制嘛，所以第二审本来就是就第一审认定的范围重新做一次认定，然后把他可以把一审判决撤销，然后直接再做一个判决。好，第二种的话可以发回原审法院369条但书，他说但依原审判决预知管辖错误免诉不受理这些刑事判决，然后他认为说原审的这样的判决他是不当，然后撤销的时候他可以把案件发回原审法院。这边帮我圈起来下面这一行的四个字叫做省级利益，省级利益怎么说呢？这些管辖错误免诉不受理的判决他有没有做一个实质的审理？没有，他们都是属于什么刑事判决，他们都是属于刑事判决。那这样的刑事判决并没有就本案的犯罪事实做到了真正的审理。假设第二审法院，好，第二审法院虽然看到第一审法院是明明是做一个这个免诉判决啊，做一个不受理判决好了，然后他上诉，然后上诉以后，那他做了一个本案判决，那这时候这个当事人他就必然的少了一审的这个事实审的审理，对不对？所以就是为了要保护他审级利益呢，这时候二审应该要怎样？二审应该要这样，应该要这样子，就是撤销以后发回原审法院，请原审法院，也就是一审法院做一次事实的审理，做一次事实的审理，然后再上诉二审，然后二审可能再为判决，这样子才能维护当事人的审级利益。那372条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这样的判决也可以不经言辞辩论为之。之前我们讲307条，免诉不受理或是管辖错误的判决，它都可以用怎样？用不经言辞辩论，也就是书面审理的方式为之。那这边因为是撤销这样的刑事判决，所以它也是可以，不经言辞审理而为之。那最后我们今天要讲最后一个东西，自为第一审判决。所以第一审判决无疑是一种比较例外的情形。之前我们讲刑诉的第四条，有些案件内乱外患妨害国交，这些案件呢，它是由第二审法院来做，不是第二审法院，它是由高等法院来做第一审管辖。那这通常，好，假设一个一审法院，然后上诉二审以后，二审法院发现，这个东西应该是属于我管辖第一审，也就是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什么事务管辖，这个田事务管辖，这根本是应该我管辖第一审的情况。好，那请问这时候二审法院要不要画蛇添足的，就是说，好，我这时候我因为认为原审的就管辖部分的审理是不当的，所以我要发回第一审，然后请第一审再预知一个管辖错误判决移送二审法院，还是我直接二审法院，也就是高等法院直接做一个第一审判决？当然就是后面这个比较不会画蛇添足啊。所以二审法院因为原审法院未预知管辖错误是不当而撤销之者，假设二审法院有第一审管辖权，就应该直接做第一审判决369条第二项，好，最后一个就是二审判决书的制作。虽然二审还是跟一审一样，他必须要重新做一次这个证据调查，但是他的判决书制作可以比较简单。 假设他认定的跟第一审一样的话，他可以直接引用第一审的判决来制作其判决书，这样子会比较轻松，法官助理、法官本人都比较轻松。好，二审就讲到这边，下一堂课我们讲完三审跟抗告的抗告。下一堂课我们在国旗楼上课，对不对？好，大家不要跟我一样每次都跑错地方哦。好，拜拜。